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的上帝是太软弱了，太软弱了，他需要完全依靠他世上的父亲约瑟照顾他保护他，他也需要完全依靠他母亲玛利亚的奶水给他滋润。你的上帝是无助的，是非常软弱的，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呢？就是了，他就是软弱的，并且他很可怜的被挂在那边的时候，他是更软弱的，更可怜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你的上帝成为这样软弱的人，更是担当你的罪，因此在那里也受到上帝对你的罪的愤怒。因为这样子，你就得救了。是的，约瑟照着天使的嘱咐给你的上帝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就是那样子把你从你的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小婴孩耶稣，也就是上帝，他是很软弱的。在我们的经文前面一段，从东方来的博士们来朝拜耶稣，也献给他礼物。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博士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除了耶稣在这段是好软弱之外，这段有几个应该注意的地方。首先，父上帝在这段一定要照顾他的独生爱子。三十多年之后，父上帝会完全离弃他的儿子，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刻，现在父上帝就是要保护耶稣。在这时候，希律王想要杀耶稣，下一段我们就看到他是如何试着做的。但父上帝是保护耶稣的，那他怎么做呢？他是不是用一种立场围绕着耶稣的？所以当希律王的士兵要害他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就没有办法碰耶稣的，是不是用这样子？没有。或者父上帝是不是让士兵杀掉耶稣，但是隔天上帝就叫耶稣复活了，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上帝反而就是透过他早就设立的方法照顾任何无助的婴孩。对，耶稣是上的爸爸，约瑟就保护他。保护看顾家人就是一位丈夫与父亲圣召的责任，这也就是上帝通常用的方法来照顾孩童。约瑟在这段经文里也给我们这些当爸爸的一个好榜样，我们也就是要照样照顾保护我们自己的家人。好，我们这段另外应该注意到的是，上帝叫约瑟带着婴孩耶稣与他母亲玛利亚所去的地方是埃及。为什么要跑那么遥远的埃及呢？他们可以去附近的比如说耶利哥城就好了，或者也可以 马上就回到约瑟和玛利的家乡拿撒勒，但上帝叫他们去埃及，为什么？我们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早就是上帝的计划。首先，那句先知的话是指上帝的儿子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人。上帝的确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了，但是这句话更是指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就是要走旧约以色列人所走的路，他要做他们所做的事，但是耶稣是完美的做。旧约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一直犯罪，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也一直犯罪，但是耶稣现在要代替他们做，无罪的代替他们做。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代替我们做我们自己所做的事，但是他没有犯罪。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也就给你披上耶稣的完美，他的无罪。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也就给你披上耶稣的完美。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也使你成为他的儿子。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是个无罪的儿子。感谢主。好，我们经文接下的部分就是希律王试着杀死耶稣，但是上帝透过约瑟又保护耶稣，所以希律杀不到他。可惜其他的伯利恒的男婴反而是被杀的。当他们的妈妈为他们哭的时候，这也就是应验了另外一个旧约的预言，第十八节的拉玛是伯利恒附近的一个乡村。旧约雅各的妻子拉结也就是在拉玛死被埋葬了，所以他的女儿就是之后的人，他们也哭了。这个旧约的先知就预言这个事实。那我们经文最后的一段是跟第一段很相似，上帝再一次地透过耶稣世上的父亲约瑟照顾耶稣。约瑟这次把耶稣从埃及带回到以色列，一直到拿撒勒去。耶稣现在要在那里长大，又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基督会被称为拿撒勒人。上帝早都计划好耶稣的诞生，他婴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他长大的地方。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一直不断地会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在成全上帝很早的计划。上帝很早就计划好要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并且像我们今天经文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上帝一定会照着他的计划来做。耶稣2000年前就是拯救你了，并且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是把你与耶稣，还有把你与耶稣的拯救连接起来。你现在穿着耶稣的衣袍，你也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计划也要保护你在基督里面，一直等到你见他的面。上帝一定有办法成全他的计划，你可以信靠他，不必害怕。好，我现在要花多一点时间谈我们软弱的上帝。那么，你想要有一位软弱的上帝吗？我猜你比较会喜欢一位大能的，一位荣耀的上帝，是不是？上帝的确是一位大能的荣耀的上帝，但是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他选择不显示不使用他的大能。 他的确有的时候行神迹。他有一次在高山上也给他三个门徒看他神性的荣耀，但是他大部分的时候看起来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会累，他会需要睡觉，他肚子会饿。当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去世的时候，耶稣也哭了。耶稣也就是软弱的，他婴孩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更看清楚他是软弱的。但是因着耶稣的软弱，我们就得了拯救。彼得前书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照样哥林多后书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阿们。我想这个事实我们都知道，也都珍惜，对不对？耶稣2000年前为了拯救我们，就成为受苦的、贫穷的、软弱的。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哪一点都不是软弱的，对不对？没错，腓立比书说，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阿们。对，耶稣现在不是软弱的，他是大能的，是荣耀的，并且这一位上帝就是我们所要的上帝，对不对？我们当基督徒的，也就是想要分享耶稣现在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成功、他的幸福，我们有一天也会分享，但是是有一天，不是今天。跟耶稣一模一样的，不是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的今天。有的时候耶稣在他的怜悯里会让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大能与荣耀，有的时候他还是会行个神迹，比如说医治我们的疾病或让我们的生意成功等等。是的，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软弱的，跟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圣经是充满这个真理，我就有时间提出几个地方。首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们的主人耶稣怎么样，我们这些当他的仆人也会怎么样。耶稣另外告诉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但是你们还是有苦难。当然也有耶稣另外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包括我们，我们会受逼迫，会有苦难，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耶稣根本没有应许我们会一帆风顺，会成功，会有荣耀，会很幸福。使徒保罗他本来也不要受苦，也不要软弱， 他在哥林多后书说，他三次求过主，叫他把他所赐给保罗的一根刺离开他。但接下保罗说，主对我说，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继续，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不容易哦，上帝就是不给保罗医治，他反而告诉保罗说，他的恩典是够保罗用的。但是上帝也怜悯了保罗，使保罗能够接受这个道理，这非常不容易的。保罗现在知道软弱反而是好的。他另外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有办法跟保罗一同承认这个吗？不容易，对不对？我们无论怎么样，就是不要逼迫，不要苦难，不要软弱，我们也不要忍耐，不要老练。我们现在要成功、荣耀与幸福，我们不要等到天堂，那实在太遥远了。但这明明就是我们的罪，并且因为我们的罪，比如说我们不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是不配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只配下地狱吧。但这时候我们虽然不想要软弱，也不要忍耐，上帝还是给我们那位非常软弱的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被挂在那边，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不要软弱、不要背十字架的罪，并且耶稣的软弱就使我们真正的刚强起来。是的，他的软弱就是赦免我们的罪。今天早上，因着耶稣的救赎工作，上帝再一次地赦免了你的罪。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也就与那钉十字架的基督连接起来。那饼与酒看起来就是很软弱的，对不对？洗礼的水也看起来就是很软弱的。今天崇拜一开始，上帝透过我赦免你们的罪，那我这个人是谁？就是一个一般很软弱的罪人。但是上帝借用我软弱的口，借用洗礼的水，借用圣餐的饼与酒，赐给你们很坚强的赦免，很坚强的救恩，很坚强的永生，并且上帝应许你，他会继续使用这些软弱的器皿，保持你在信心里面，保持你在基督里面。你是软弱的，很多方面是软弱的，但基督的确是大能的，他也一定会继续用他的大能，透过他似乎软弱的道与圣餐，保持你在信心里面，一直等到那一天，就是在天堂里面，一切的软弱都除掉了。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